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说让我自己也有很丰富。然后呢，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那个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吗？预备一下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正如主啊歌颂所唱的那样，这里有你的同在。 是的， 主啊，这里有神的话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求你，主啊，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把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洗净。主啊，真的是献给神。主啊，我真的是求你，今天晚上的时候，照你所说的那样，用水借着道，主啊，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哈利路亚，主啊，真理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得着。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越过讲的有限，也越过文字的有限，主啊，愿你那无限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哈。这块还有点，还有地儿哈。那个我们这块还有丽丽，这也有地儿。那个我们那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哈，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圣经哈，没有圣经的和旁边的人 share 一下哈。 十四章， 对不起，我说十二章哈，十四章。宝元说十二章，所以我就又回到十二章了。真的，宝元说的这个祷告能力太强了。不过我讲十四章跟十二章绝对有关系。十二章你要没进去的时候，进十四章就很难。所以呢，真的是进了十二章、十四章，那就是大幅前进啊，好吗？我们先从小毛往那边，每人读一句，我们把十四章读完它。 不可论断弟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 啊，标题，小毛把标题也读了， 吓一跳。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人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是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非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的，主说：“我凭着我的名证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做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 你若因食物叫兄弟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耶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对人诽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空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和弟兄跌倒，必在是做好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好，谢谢。好，我们就把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的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的哈。那个，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哈，我们就一点点往下看。我想这块呢，主要是照小毛那个分的那个小标题的话是两部分。不过我们不照这个标题来，我们一句句往下看哈。我们来看看神到底对我们说什么，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在看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今天我们仍然会遇到同样的事情。他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个地方讲到一个，这是他总的要讲的一件事，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我们大家就可能会想了，哦，信心软弱的大家要接纳，那这个还比较容易理解吧，对不对？可以理解吗？信心软弱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举两个例子，你觉得什么叫做信心软弱的情况下？ 在一个人有巨大困难的时候，可能怀疑， 啊哈， 有的人可能走错方向， 哦，对。在遇到难处的时候， 会跌倒 哈。OK， 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时候。还有吗？很好，谢谢。还没有大家能想到的信心软弱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信心软弱？就是说，作为基督徒，但容易绊倒人的。 绊倒人的哈，绊倒人的算不算信心软弱？下面我们会讲到绊倒人的哈，绊倒人有两种，一种是信心软弱的时候会绊倒人，还有一种是信心过于刚强了也会绊倒人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哈，这个因为你提到一个更丰富的题目叫绊倒人的。那个还有谁能补充一下？ 我在想说信心，那这个信心呢，就是是我称义的信哈。我想到信心就是使我称义的那个信心。那如果是使我称我使我心称义那个信心在我里面软弱的话，就是我还想说，就是光信还不够使我称义。那么我就觉得说，可能还要做点别的什么，我才能称义。那如果这样我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信心软弱的时候；如果信心刚强的时候，我知道说单凭着信耶稣我就称义了，那应该是信心刚强的时候。这是我自己里面的体会。 好，谢谢向前。向前，刚才大家说的那些都是信心软弱的情况哈。但是呢，刚才向前说的就是这块讲的那个信心软弱的意思啊。它是指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往下谈的时候，因为书信都有背景，如果单拿一个信心软弱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但罗马书它的前后它是个书信，它又一环套一环呢哈，它整个是在讲因信称义哈，前面都讲得非常透彻，无论是从那个因信称义因信诚义，然后无论是从那个神学的角度逻辑上角度，还有从我们生活中的经历的角度都讲得透透的了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不怀疑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呢，那我们呢，他这个真的会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吃食物的时候，然后呢，还有那个做什么呢？穿衣服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等等等等的事情上，还有我们哪个日子最重要？哈，然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会什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每一天信了主以后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信心的考验，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主，所以你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想到，不管你想不想到，你也处一个环境，就是说这事儿得罪神不得罪神，你发现你脱离不了这个，除非是你我根本不在意，把信主当做一个那不会。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了的时候，你一定会摆脱不了这个东西的。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开头就讲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后面加上一个疑惑的事， 这个疑惑的事是指什么事呢？不知道哈。所以呢，谢谢一辉哈，说不知道是很好啊。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哪些疑惑的事儿，好不好？第一个疑惑的事儿是关于食物，咱们中国人很知道的，很重要。咱们信了主要不要吃？呀，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喜欢教会，你知道吗？我就喜欢教会。如果刚来美国一看那教会一有那个 potluck 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吃台湾的油饭就是在教会吃到的，那我在大陆从来没吃过哈。然后呢，吃了以后每样都很丰富。所以呢，但是你不要觉得这是个容易的事儿，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发现吃饭，因为吃饭掉头的人也不少。啊哈，过去的皇帝摆宴席的时候，一不高兴了的时候，立马就怎么样？刚才还在席上是客人，然后就什么，砍头了。咱们圣经里也有啊，那个法老有两个，一个叫酒政，一个叫什么善长，这一个是给他专做饭的，这也够高级的，对不对？还有一个专门在宴席上什么酒，皇帝那法老没喝，他先喝第一口。你说职位够不够高？但是说掉脑袋进监狱就进监狱了，所以吃喝的问题，大家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呢，教会成立的时候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吃到底是该吃不该吃。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信了主以后想没想过说这个东西我该不该吃，或者说有吗？ 血豆腐 要不要吃哈？这就是那谁举小毛就想到一个，他信主了就犹豫血豆腐要不要吃，还没有人在食物上犹豫的。 那个 啊，有。 拜佛那些祭物的话可不可以吃？ 哦，祭物的祭就是别人祭过的那个偶像的食物要不要吃哈？ 我觉得没关系。 你觉得没关系哈？谢谢。好，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会想到吃的东西哈，所以呢，那个初代教会也更是有这个问题。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认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呢，他也必要站住，认为主能使他站住。第一个吃，这块讲得清不清楚？大家觉得总原则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吃啊！谢谢你会说什么都可以吃， 都可以不吃 啊，也什么都可以不吃啊，然后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禁食 哦，还可以禁食，然后还有呢，还有人可以禁肉，他只吃蔬菜不吃肉。但是你会发现嘛哈，吃食物这件事情呢，神说的在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就叫什么自由。自由，但是也不是个小的事儿。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说是自由呢，但是呢，你还不能乱用这个自由，你还不能违背你的心去吃，这个是最重要的。刚才你看小毛提了一点的话，血豆腐该不该吃？不吃哈，你为什么不吃？ 信了主之后，就是那个中国东北的血肠， 你就不吃了哈。 然后那狗肉也不吃。 狗肉也不吃了哈，然后你吃的时候觉得心里头觉得这个对神不恭敬，是这个意思吗？ 对，那肯定 是这样。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妈我看是60多岁还是70多岁信主啊，她吃了一辈子最喜欢吃的就是血肠，然后呢，但是呢，一信了主以后啊，我从来没教导她这个，然后呢，她呢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哈或什么，反正她就不吃血肠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也不明白，我妈妈也没，她不识字，她没读圣经。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我挺怀疑，我说我妈妈到底信没信明白哈？然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时候你觉得是真的，有时候又觉得假的。但是后来说神就让我看到说，她有变化。后来我就说这算什么变化，这个还都不是一个属灵的变化，这个我说我都吃他不吃，我没觉得那算是一个证据。神说认为他敬畏我， 啊，我就发现啊，就是像他说的哈，你不能违背你的心。我还跟我妈妈，我还犯了一个错误，你知道吗？我那开始的时候，你知道美国回去的哈，就是容易比较那啥一点哈，会讲道理一点。我还跟我妈妈讲，我说凡物都可以吃啊，你知道吗？我说那没问题的，你吃没事儿啊。然后我又给他举出很多例子，但是我妈妈说我还是不吃。啊，后来我还觉得挺那啥的。等我看到这段圣经，我就觉得我差点犯了一个大错误。认为我可以吃，我吃的时候我信百物都可以吃，不会得罪神，那是我的良心。但是我妈妈要吃的时候听了我话，边吃心里边哆嗦的时候，我就让她犯了罪了。认为圣经后面那句话说什么，虽然这个叫自由，但是呢，凡不出于信的就是罪。啊，你看看食物大家都可以随意吃，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吃了会神不高兴得罪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吃，你要吃了就犯罪了。你看多有意思，所以这块真的很重要。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一个法则，比如说向前呢，他信心很强，什么都吃都没有关系，他信百物都可吃啊。然后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信血肠不能吃的时候，他就不要劝我去吃，劝我去吃，这个就叫给我下绊儿。认为什么呢？认为他让我的良心开始受考验了，就让我犯罪了。他可以悄悄的吃，但是呢，或者是吃的时候，但是呢，圣经里又讲了这个原则，吃的人呢，不要小看那不吃的人，然后呢，不吃的人呢，也不要轻看那吃的人。你发现教会为这种事儿也常常的那个闹冲突的。我曾经听到比较小看这吃的，把吃的过程中把教会吃分裂了都有，你知道吗？喝的时候把教会喝分裂的都有，你们听没听到？就是认为最后的时候领圣餐的不是一个杯吗？所以呢，那后来的时候有的教会原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杯，大家轮着喝。他说是一个杯吗？对了，对你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有的人就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不卫生了，咱们不能一人喝一口啊，这个传染哈，咱们呢分成小杯喝，有人不干了，有人说这个就叫你要分成小杯喝了，你就得罪神了。我们看罗马书第十，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来，往前点挤一挤，往前点挤一挤，最好都能看见哈。对对对。啊啊哈！ 毛血， 对对对， 毛血旺吗？ 毛血旺，对对。 毛血旺，我很喜欢吃。 啊啊。 啊。 对对对， 呀， 吃不下去千万别硬吃啊，这个事儿哈，千万要，你知道吗？对对对，那个哈，你的良心这块讲得很清楚。他说呢，不要彼此论断。我们刚才讲信主以后哈，吃的食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哈？其实呢，圣经里头讲，在食物上旧约有规定，但是呢，等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进入真理了以后，主耶稣没给我们一个食谱，但是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些话，借着保罗给我们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吃。然后呢，有人信呢，有些食物不能吃的，比如说肉不能吃，或者血不能吃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食物用血做的食物不能吃，你就千万不要去吃。而且同时还有个总原则，不要彼此论断，不要说吃的人更属灵，也不要说不吃的人更属灵，认为这件事不重要。好， 我问一下，那上面讲，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因为呢，软弱的是指什么呢？认为他的信心没到，他觉得说我要吃了肉哈，有一种呢，就是说只吃蔬菜的，他觉得这样的话更讨神的喜悦，然后呢，神更喜悦，所以呢，这个就叫软弱的。那么，他觉得不能吃肉，他只是用个比方，初代教会说明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只吃蔬菜，他不吃肉， 那不是说他是软弱的， 说他是软弱，为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信心强的人呢，知道什么物都可以吃，不得罪神呢，神不在乎食物的。但是他信心软弱，他吃了他绝对会得罪神的时候，他就把它列为这个叫信心。但这个信心软弱不是罪哦，这个不是错，认为不是关键的东西，这是个自由的东西。所以保罗用信心软弱，谢谢，这是很好问题，不是贬义的意思。那我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话说，就叫更谨慎一点。他更谨慎，他不想冒险，所以呢，这个不是坏事啊。这里的信心软弱跟那个对因信称义信心软弱那是不一样的，这个叫生活中的自由。好，那他自己呢，所以呢，那个只啊，然后呢，他就讲，我后来真的发现教会里头，咱们扩展一点，认为食物的事情哈，比如说甚至饼分饼分杯，有人说一个饼就得要一个大饼，把它做完了以后分成小块，就不能买成分成小饼的这些东西哈，你会发现，待会儿圣经告诉我们，食物会不会让我们神看重我们或不看重我们？不会的。但是呢，你不要这样呢，不要说你信不会，但是有人信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愣劝说他。认为什么？认为你的良心不是他的良心。当他没有确信的时候，就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什么犯罪了。 那现在有个大问题了 啊、嗯！对， 如果这个教会有一半人认为应该是分成一小饼 啊，好， 另一半人认为是一个大饼一个大杯，那要彼此尊重，彼此不能忽略掉，那岂不是两次那个每次领圣餐都要分两轮？我就分两个教会了，这岂不是？ 你们说他说的是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照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做遇到这种状况、哎、很好的问题。他说要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那只能分两个教会了，那你们觉得呢？乐山笑那么讲，那乐山经历也多，你觉得这种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对，大家把讲清楚 啊， 就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啊， 神怎么说 啊， 然后大家要同感一灵嘛， 啊， 就是说不要在那个临时的，就在这个有争议之前先把争议解决了，然后再说。 假如我要说再严厉点，就是我就是不能够分成小块吃，我就得大块吃。可是凯西呢，他又非常吃小块的，他不跟别人要喝，不分小杯喝，他专门不喝大杯，那我们怎么办？ 对， 对呀、啊，良心，如果我要那样做的时候，我要凯西可以分小杯喝，我要用分成小杯，我就觉得得罪神了。 准备两样。 准备两样，好、哦，还是小毛开始出主意，其实是很好解决的一件事，只要大家没有在那块地方的时候轻看对方或者自高自大的时候，是很好解决的。一个牧师准备两种就行了吗？ 对对对， 你 小杯也是一个大杯倒出来。 对的，但是你这么一解释的时候，你不是我的良心倒成小杯了，我就喝进去，我就软弱嘛。所以你非要让我去喝的话，我就不行嘛，我的良心里受不了嘛。所以呢，你后来发现哈、啊，其实呢，要照这个原则一分的话，就像乐山说，其实是好解决的。怎么解决呢？那么就是牧师准备两样嘛，本来就无所谓嘛。你吃喝这样，但是都得要什么？都得要同心合一，知道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圣经里说，你要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话，你就犯了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喝和吃。但是只要用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只要知道这血是为我们流的，然后立的新约，你用大杯喝，用小杯喝，用分着喝。现在还有一种啊、更是我柯宁给我介绍和王阳给我介绍的，更加的是套餐，那个是二合一的，底下是那个杯，然后上面是个小饼，啊，然后呢，我们的西营姐妹呢，一买了好大一箱，你知道那个是很方便的哈，然后西营姐妹是一天领好几次，现在还在领吗？还在领呢，所以你看。所以领了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你一天领十次，你就是十次纪念主，那就多蒙祝福，真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哈、啊，是不是神的这话一应用，你就会发现教会能少很多事儿了。哦，那个 所以不只是食物，就是说在很多衣服啊言行啊行事方式都是一个这样的原则， 一个总原则，不认为你穿了紧腿裤子你就是 gay。但是呢 gay 也不一定就穿紧腿裤子，所以我说的重要的，你不要去同性恋，这个是最重要的。神说同性恋是罪，没有说穿了那裤子是罪。 我就举例，他说的服装很重要，向前穿一花衣服 that's OK， 他是弟兄，没有圣经没说穿花衣服就犯罪，对吧？那但是呢，真的我是有这个，我有时候看他说我女儿给我买，我告诉你这个要勇敢，你要得有信心才行的。我女儿最近的时候跟我出去了以后给我买了一条红裤子然后呢我太太坚决拦她，就前两天的事儿，我还没有勇气穿，你知道吗？我还没预备好我的心，你知道吗？但是呢我祷告的时候神也告诉我说你没预备好不要穿，但预备好穿了也没什么啊。但是呢我就发现我女儿说我太太坚决拦她去给我买，因为她俩一起出去给我买服装，认为我不爱逛商店啊，他们俩去给我买，然后我太太给我买了，现在我穿这牛仔裤哈，然后呢结果我女儿看了一个哈那个红颜色的裤子非要给我买，然后我太太说不行她不能穿的，然后我女儿说为什么不能穿，我就觉得这个最漂亮，然后来她妈妈说你爸爸绝对不能穿的，她不会穿的，然后我女儿说你不掏钱我自己用钱买，真的最后的时候她用钱把给我买回来，买回来我就很为难了，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个不得罪神，但是我还是怕人的眼光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还得预备好我自己的那个新的，他已经给我买过几件衣服，都是 teenager 一样的，我已经试着穿了哈。他那个，但是这次呢更加革命化了哈。我所以我还没预备好，所以他说的很对。我不敢去穿的时候，说明别人要穿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吃惊的，你知道吗？ 那你觉得如果是北无可辞北衣可穿的话，穿上去会得罪神不得罪神呢？ 那你觉得你要觉得得罪神你就不要穿，但是你要觉得没得罪神你就穿啊。那我啊， 就是说你穿出来你会让别人 绊倒， 所以出于爱心。 呀，哇，那个，现在我发现啊，咱们中间有智慧的人真多。现在宝元已经什么，把我们后面要说的也都说出来了。我还没到那块儿的，他就了，你该不是提前预读了吧？就是神给的智慧哈、啊，真的是。那咱就往下走了哈、啊。这是吃穿哈、啊，可以应用很多了。但是我们不要什么有意的轻看别人。哈，那个轻看别人是不对的哈，所以呢，这个总原则在这儿了。那接着还有一个东西，今天在教会里也是常常争论很多的，就是在今天也争论很多的。然后接着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哇。你爸爸今天有的时候有人说，哇，今天这个日子很重要啊，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天天觉得都一样，你发现争论很大的。有的人说你看我都守这日了，我多属灵。有人说你看我天天都不属他不守那个日子，我也是多属灵。都没有关系的。你看根本谈不上属灵不属灵。所以你要是真的教导别人，但是他说你心里要坚定，你要守的时候一定要相信这是蒙神悦纳的，然后你要不守的时候你也要相信这是蒙神悦纳的。如果你要是三心二意犹犹豫豫的，那你就得祷告清楚才去做。因为什么？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所以你就看到哈，我说自由也自由，不自由也不自由，因为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良心。你要是觉得你心里头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比如说今天 Bill 可以做一件事儿，当然圣经没说是罪的事儿。如果实际里头你搬出来说，哦，我良心强，我可以做，没关系。我告诉你，那你叫不认识神啊，那个你千万别那么刚讲。圣经已经明说是罪的，说我是得罪神的。那么呢你就不能做，那个就没什么商量余地。这个是在什么？在神说自由的地方啊。有人说淫乱了，说我淫乱没问题啊，我良心没有受亏欠呢，我没觉得我得罪神，我信心强着呢，神还在笑呢，高兴呢。你会信这个吗？啊，你不能信这个啊！这个是他真的是要为他好好祷告，至少不认识神。但是呢食物还有日子这些事的时候，谁说要什么？照着你的良心行，要什么？要自由，但是不要效仿别人。你比如说 Bill 信心大，他呢就是天天都为主守日，天天都亲近主，天天都过五旬节。 哇，那我呢就不行，我一到五旬节那一天，我就觉得说这个日子我不能做别的事了，我就得要分别出来，我没他那么强，我做不到天天的。那你就不要学他说什么，那五旬节那一天你也跟着他一起去走，你就得要什么，真得去守那个日子。如果你要觉得不守就得罪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你自己的心。所以呢，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地方讲，其实呢，紧扣哪个？紧扣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什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意思是什么？我活着做每一件事都要 make sure 它是讨神喜悦的，是不是？所以呢，真的感谢神。所以还有他说，有人进食好，但是不要轻看那不进食的人。因为呢，那个吃饭的人他说感谢着神吃的，所以他也在祷告。然后呢，那进食的人是说我要专心的，然后呢放下自己的一切，我为主不吃饭啊，我为主不吃饭。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说怎么样，就都是好的。好，所以呢不要彼此轻看。好了，这个日子还有这个也解决了。后面他在解释为什么这样要求，我不知道讲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补充的，或者举两个例，或者有那个问题有没有？啊，对，谢谢。 这个个人心意要坚定啊，这我想这个它本身也是个动态的，会变化的。 啊，谢谢。 有一段时间我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感动的哈，觉得什么能吃分。那后来慢慢随着这个知识增长，随着感动会变的。 啊，阿门。 你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在这儿庆祝，就在这个地方庆祝五旬节， 是 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我们留在这儿庆祝的还过了半夜哈，我们就相信你是吃饭手的，那就真的非常拍手。 阿门。 那还有，比方说吃的东西哈。我们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说是哦，那百物都可吃。保罗也说，他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我深知确信百物都可吃哈。那我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子。那可是有些东西我还是觉得我不喜欢吃啊，就可以。但可是我就今天读一本书的时候啊，读到一个姐妹非常非常的熟灵，她有一天主为她说不要再喝咖啡。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深知确信百物都可吃啊，可是主对她说。不要再喝咖啡，我希望你不要再喝咖啡。他说他是心，他说主耶稣就是聘他做信仰嘛，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再，那他就不再喝咖啡了。就是说这个还不是说是那个信心强到那个程度，就什么都可以吃了就完了。他还可以再，就因为他主的关系更好，他反而又有一些东西开始不吃了。就是这个他是变的， 国际说 的也 好。就是日子和这，我想到哈都是变。只要你心里边是觉得说这个时候你是你最深的认识，你觉得这个时候你最爱主，就是这样做哈。 Amen, Amen。哇，不，他这个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变化。不瞒大家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信主以前好喝酒喝醉啊，然后当信了主以后不喝醉，但是我还喝。回去了以后呢，我还挺喜欢喝的，然后也跟大家喝。等到后来的时候，有一些日子开始的时候，我知道喝酒不得罪神，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神对我有一个没，我没听到主耶稣对我说，但我就发现我不喝酒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就一点都不喝的时候，后来我就一点都不喝了。那后来也是遇到很多挑战的。那我家里的哥哥们他们就说，因为我知道我喜欢喝，东北一回去过年了过节了都喝，以前我也跟他们在一起喝。后来他说你这怎么样，信主怎么信成这样了呢，连酒也不能喝了。我说不是不能喝，而是我不要喝就是一个原因，不是你们不可以喝，只要别醉了就行，但是呢那个是我不要喝。为啥呢？因为我就是这样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跟耶稣关系更亲近，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啊，真的，他补充的特别好，我这个真的是变化的哈。所以呢，我们大家在这些事上呢，要跟随里边圣灵的带领。圣灵怎么带领？圣灵在哪里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勉强，一定要跟随什么自己的心。所以这一点真的谢谢补充，而且还会变化的，真的是可以变化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个自由的事情。好。 神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对一个人同不同时期带领也不一样。 阿门，阿门，阿门。认为你跟神的处的阶段，你自己的阶段和现在你们之间的阶段，你也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事哈。所以呢，真的是有不同。你比如说，有的人受圣灵的带领，他就禁食一段时间，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呢，也有人受圣灵的带领呢，就大吃大喝，但是没有过分哈，没有过分，没有吃的那个叫做贪酒好食哈，不是这个哈。但是呢，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说这个每个人呢，你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哈，圣经里例子，圣经里说那谁呢？司洗约翰来了的时候什么？司洗约翰，司洗约翰是吧？不吃不喝。司洗约翰来了，说明他常常在旷野里头进食，是吧？说他在旷野吃的蝗虫野蜜，穿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个骆驼的毛的衣服。所以呢，他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明他是什么，常常进食哈。但是呢，耶稣说人子来了就是怎么样？又吃又喝，然后呢还常常干嘛，还常常呢那个参加宴会，而宴会呢还帮助人家变水为酒。所以他说智慧人总以智慧为事，为什么？总有表面不同，里边的真理是一个，他们都跟随什么？神的灵，跟随神，顺服神。好了，后面他再解释，我不知道，谢谢向前，这个补充的真的好。还没有人有那个什么有问题或补充的没有哈？那我们再往下看了，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好，加到这儿，所以他解释了，其实你都能在十二章找到答案，认为我们是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在为主活。凡是我们觉得怎么讨主喜悦，我们就那么去做哈。然后这样的关系主都知道哈，我们的心。所以呢，就是这些是自由方面的事。然后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讲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地方他一再劝告我们，在这个真理里头就要什么？不要论断，不要彼此论断。你发现我反正是说，我是觉得论断是蛮大的试探，论断是蛮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定义一下这个，从这块看什么叫论断？以为我是那个改变性别了，你知道吗？ 不想像就是不知道你的故事的人看着你穿黄红裤子，就是不论断你。但是你穿黄红裤子是为了爱你的女儿，你女儿一片好心给你买，所以你回报她，你就穿。其他人不知道，哎呦，她怎么穿红裤子？ 是， 可是这论断人觉得。 举的例非常好。所以呢，我自己呢哈，其实呢，我为我女儿还没，我第一个要确信她不得罪神哈，这个是对我良心是最重要。那我现在确信不得罪神了，下一步的时候呢，我还考虑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就像那谁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像说我真的要爱我女儿爱到那个程度了哈，真的就是。另外我还考虑另外一个像宝言说的下面再看，我还考虑一下大家的那个除非神真让我那么做了哈，如果没让我那么做，我还要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不要让人跌倒。但是呢，你看做的人呢是有一个东西哈，做的人其实这个论断哈，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别人做什么，只要圣经中他没违背神，我们有确据他违背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不要论断，要不然你就会犯罪了。认为你一搞错了的时候，你就会犯罪了。所以我后来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在所有自由的事儿上，不管那个人多有不同，我没有确据他犯了罪得罪神，我就要接纳他。即使我不会那么做，但是呢，我心里不再论断他，我不再去猜想，不再去说这个说那个，认为论断是个罪，是得罪神的。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儿的话，都要什么？要确确实实的，有证据的。 好去做。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对我们帮助。我想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这个哈，不过我想我说了哈，我说了哈，就是说比如说，我想我还是不说了，那个不说了，这个是先不说了。我倒是想说那个，反正总的原则，大家要是你一定要有圣经的确据，说他得罪神了，你再去论断他，再去 confront 他，否则的话，吃喝嫁娶这些事，只要没违背神，我们不能说心里论断他。你要论断了，你一定会得罪神。 嗯，这里说的是论断地，不论论断地深，但是可以讨论事情。 哦，对，讨论事情可以，可以问一下说，对 对， 你举个例子， 教会里面一些事情呢，或者是外面碰到什么事情，可以就这个事情做，跟每个人商量每个人的做法， 呀， 都做怎么做的， 嗯， 然后提出意见，并不是说论断这个人，就是个品性， 呀， 就是意思，但你不可能是说，教会有个事情之后，哦，因为不能论断地生，所以就是大家不能讲。都不讲，那就不行，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讨这个 来说，有个地方教会有个事情 啊， 这个事情不应该做，或者说这个做了教会不好 啊， 是不是？ 对， 这个事情就有人看了，这个人做了这个事情觉得不好，但是不可能人家去，嗯，因为不能论这一层，他就不讲。那这个事情你怎么办？ 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他错了？ 我有的人就说，觉得这个地，他认为这个地教会不好。比如说这个事情做出来，地教会不好。 对呀，有什么根据对教会不好？根据的是什么？我想知道的就是说，你这个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是说我判断这个事情觉得会好，他判断事情不好，我判断事情也就是说绝对不好。据说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的话，做一件事哈，其实我们看到有一点哈，这个地方谢谢，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哈。在有一些事上呢，说圣经已经明文规定这样做就得罪神的时候，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一定呢就不要进口不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直接去找那个人，不管他职位有多高。大家记住吗？圣经里头保罗也有这个记载，保罗直接 confront 的，直接去那个 confront 的谁呢？彼得，彼得是大使徒，彼得威望多高啊哈！那保罗呢？保罗那时候还迫害基督徒呢哈！但是呢，当他那个外邦人那个信主的基督徒他在一起吃饭，等到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来的时候，他就跟巴拿巴还包括巴拿巴随伙装甲，就跟他们不坐在一起吃饭了。保罗当时就说你们这样做的行的不对， 嗯， 认为有圣经根据的， 嗯， 你做的违背神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主耶稣也说，当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要得罪神了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你要先去找他，私下找，要确据，不要说我听说，哎呀，那个斯蒂夫你犯了什么罪，这种事儿不要去找，这种事儿天天的都可能听到很多，要有确据。去了的时候要跟他说你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儿，到底这样，如果这个弟兄说我做了，但是我就不认这个罪的时候，你要再找一个人去跟他谈。然后呢，如果他还不认的话，你就找教会的领袖去。那如果最后还不认的话，就当他成外邦人，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把他交给那个，就是说，你就不可救药了，就不可救药的意思。外邦人嘛，咱们有没有要求外邦人守神的那个诫命？不可能，那你就不要要求他了，把他交出去得了。然后呢，这样啊，那个其实呢，在神的里边，我们是有保护的。那他非要走到那地方，就其实他是在撒旦的权下了，啊。然后呢，但是好多的事儿没有圣经根据。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买这块地？我们要不要那个搞这个活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像那个，我想 Bill 是说这一类就可以畅所欲言了。我要有人问我吗，我又相关的人，我就可以提我觉得做好，我觉得不做好，然后这个都是相对的，不是犯罪不犯罪的事儿。那最后决定谁决定呢？圣经也有办法，圣经里说在这种不得罪神的事儿的事情上，谁有权柄谁最后要做决定。所以呢，那个就照什么，最后有权柄有秩序哈，然后呢做这个决定哈。所以呢，我不知道自己回没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吗？哈，哎，还没有其他的，我不知道问题。 所以论断还有轻看的意思，他后面还有讲了轻看也不行啊，所以这都是心理活动好多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那个就是说 啊，如果你不论断别人，但别人老论断你，然后还就是老指出来你怎么怎么怎么地，那种情况你怎么？ 哦，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你不论断别人哈，如果别人论断了你怎么办哈？啊，那个， 就把这段视频给 了看。然后呢，第一个我们要查验哈，查验第一个我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得罪神的啊？那他要来 challenge 你的时候，你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就是我到底是哪里得罪神了？不要，他如果翻开圣经说哦这一条，那你就 OK 了哈。如果真的是有那一条前后，当然了，有人可以翻到哪儿利未记来说你吃饭吃的不对，但是你要给他翻到哪儿呢？翻到新约里头来，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你要给他看那个，你得要说得通哈。然后呢，不怕 challenge 哈。但是如果不是这一类的哈，你说就对不起了。你觉得我得罪神，但我没得罪神。啊，耶稣说你做的对，你为爱我而做的哈，你柔和的告诉他也别吵，那这个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哈。但是后面又讲的呢，待会儿我们再看呢，还有些事会影响到别人呢哈，那就是吃喝的时候，比如说这事那个你呢信白物都可以吃，我呢信什么呢，就是说不能吃血肠哈，那怎么办呢？我就不要跟你俩一起去吃了。我不能够说劝说就是说你不能劝我吃哈，也不要当着我的面儿来猛吃哈，我就会让我很难受哈，所以这个叫爱的法则，并不是那个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当然有人你没犯错，没犯也没得罪神，然后他总来掺着你说你这儿得罪神呢，那你得要问问他圣经里哪里我到底违背了神的哪个诫命。我不知道这个回答吗？回答了哈。好，下面的说，这也是一个叫不论断啊。下面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不可使弟兄跌倒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扔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诽谤。认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死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哈，这个地方已经讲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要考虑别人的哈，特别是食物上。认为食物上的时候，那个我们常常，有时候呢，那个其实再扩大一点的话，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以前参加有一些那个小组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非常难办，你知道吗？我们要出去吃个饭很困难，你猜为什么很困难？选餐馆，你怎么那么有经验？是不是你也常遇到这儿？然后呢，有人就要吃这个，有人就要吃那个，有人说我家孩子就喜欢吃这个，那个说我家孩子就喜欢吃。你说团体活动又不能找几个餐馆吧，哈，分开吧，啊，后来的时候就没办法搞活动，因为你选不出一个来，大家都觉得说可以的。 把费最好。 把费吧，还有一些人说我孩子就不喜欢吃把费。 提高 order。 哦，对对，这个关键那还得要找一个地儿哈，然后呢那个在这里哈，所以就需要智慧了，真的是需要智慧。后来我就在说，其实呢我们要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真的是成熟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考虑说大家喜欢吃什么，让那些怎么讲，就是说信主很刚开始信主甚至是福音朋友选，因为我们你信主越久恩典越大嘛，领受的恩典越多嘛，你属灵嘛，属灵你就是这个表现，就是爱的度量。好，后来我发现我参加也有一些团契呢，真容易，你要说吃什么没有任何意见，大家带来的都很丰富哈，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拿出来让别人去尝哈，他没有考虑说我来的那一天哈别人给我供应什么啊，有时候考虑的都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是为耶稣这么做的时候，那一天我保准你吃啥，吃最不喜欢吃的东西，你都能吃出香味儿来。因为我真的体会过， 当我放下我自己的时候，神让我的味觉都改变了。以前我靠条件反射，必须吃到我喜欢吃的东西才行。当我为了耶稣决定说我就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比我吃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还香。有的时候食物不够的时候，我不吃的时候比吃了还喜乐。我为耶稣不吃，我没有在那生气说这帮人都抢光了，哈哈，然后呢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就立马就真的就软弱了。但是真的后来我发现，凡是为爱耶稣而行的时候，你试试。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耶稣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咱们也可以说穿着，然后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你要那样凡事都为耶稣的缘故去做的时候，爱耶稣的缘故做，你吃也能吃出喜乐来，你做也能做出喜乐，不吃也有喜乐。神就有这么奇妙的能力。所以呢他说圣灵中的喜乐啊是很重很重要。所以呢有真的是，那最糟糕的事情呢我也听过，就是说有的小组在吃喝之中吃黄了的，吃打起来了，心里不开心了，因为各有各的意见。别小看吃喝，吃喝哈，大家都检查一下，你参加一个 party 完了以后，你回去的心情是什么样？我说主内的爱宴哈，我没说世界上的吃喝。哈哈，你想一想，你就是有没有得到圣灵中的喜乐，还是回去了以后觉得说下次再有爱宴我也不去了？那人做的太让我看着扎眼了哈。 就有那个饭菜不好。 有可能。所以后来我发现哈，在一起，我后来发现哈，就是说有时候一起出去宣教还真容易一些。但是呢就平常哈，大家一起就随便的，就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吃喝的时候还真难。如果宣教如说我已经开始奉献给神了，我做好准备被挨打被吃，就是说那个什么被拒绝都没关系了。如果你已经做到最坏的打算，结果一去觉得什么都是恩典啊，然后你觉得你像那个像以慧肯定有这个感受哈，那个一去了说秘鲁很艰苦很艰苦，但你去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哈，然后你就说不艰苦啊，挺好啊哈，你心里满了满足。如果你原来的期望值是很低的，你说我要去受苦，结果苦也没受着，然后还喜乐得了一堆哈。但是你要在家的时候你没做好这准备，因为今天的时候说小组要大家吃一顿饭了，这好像大家都很熟了，都是主内弟兄姐妹，谁让谁啊，为什么要让啊哈，然后呢就去了以后一看说怎么没做到位，今天的组长做的不到位，今天某某某又做的不到位，你会发现容易这样的，是不是容易？吃喝很不容易，认为吃喝真实的能看出我们真实的主内，这不是定罪啊，这是领受多少。你从神的领受多少，一试就试出来了，就在平常生活里试出来。那我再说，好，你们说哇，小组，那像我这样的在小组里常常不出问题，但是我回家出问题。你知道吗？我有一次说跟我太太，把我太太气惨了。你知道为啥呢？我太太做了一些饼给我吃哈，给我和我女儿吃。那个饼做的那个很硬啊，那个我吃起来真的很不舒服。可是那天我也想装的 nice 一点，我啥也没说，我还在那吃。但是我太太就偏问我说好吃不好吃。但我那一天我也真的是奇怪了哈，就是说实话了，没有爱心说实话，我就说有点硬，然后我太太就说挺好的，然后他连说三次挺好的，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我就说了一句有点硬，你就说三次说很好吃，你这不意思就是说我说的不对吗？然后我太太也火了，说我给你做了吃你还这样态度对我。我不知道你们家里出不出这种事儿，反正那天我就觉得说是啊，我是不是吃完了，你知道那一天我就是什么没在主里吃喝啊，为了吃。所以呢吃喝不容易，有的人在小组里不挑剔，但他回家挑剔；有时候有的人跟别人不挑剔，但他回家挑剔；有人在家里不挑剔，出外挑剔。 都是说什么呢？谁也不比谁高，既能在家里在主里吃喝，在外面也能在主里吃喝，这个是真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叫做属灵人。否则的话只能说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啊。其实我在外面吃喝我很少出问题，因为我从小就被训练惯了，我们家孩子多，所以我有吃就满足哈。但是呢我在吃喝上比较弱，但是我在家里常出问题，因为对待家里的时候诚实话说了一堆，但是爱心不够。所以你就发现没有，就是说吃喝不容易。所以我说是保罗花了很多篇幅在讲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没讲去殉道。你看讲了很多都是吃喝的，在教会怎么服侍啊，恩赐怎么搭配啊，怎么吃饭呢哈，怎么穿衣服啊哈，怎么守日子哈。为啥？因为这些事真的难呢。有时候呢为了主把头砍掉了还容易，就一瞬间嘛哈，这个天天要跟那个要在一起吃饭真难哦。真得死一把啊。好，但是我真的佩服保罗，保罗真是个属灵的人。你看保罗从小到大都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的吃喝绝对合利未记的所有食谱，你们信吗？但是后来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跟外邦人跟什么人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穿的衣服吃的东西，我相信在过去他都以为是那个信心不明白真理的时候觉得得罪神的事儿，他今天的时候全然的都能够像那样从小到大就这么吃喝一样，就像戴德生一样哈。戴德生到了中国最后做的中国人比中国人还地道，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是孙子，戴绍曾是他是弟是孙子哈，哇，我就觉得他比我们还中国化啊。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还常常穿西装啊这样的哈，就是说西化的表演呢，他真的，我见到他好多时候他都穿着咱们那个中式的那种那个过去穿那种衫儿，倒也谈不上马褂没看着，但是那个衫儿有点像那个像就是古代是就像咱们过去甚至还是口唐装，对唐装，哇，真的我是觉得很自然， 嗯， 然后说的话，那普通话说的也很好。所以我真的是说这是属灵人，真的，但我真的是感谢神啊！我不是说我做好了哈，咱们共勉好不好，真的在吃喝中的时候哈，也能显出来真的属灵的程度的啊。然后呢他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扔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扔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可以为，哎，这话又很，我发现圣经有一些话特别的帮助我们。他说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你在行使你的自由的时候，如果你做的时候有自责的或者有良心觉得亏欠，你就犯罪了，你就得罪神了。实际上说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心，我后来发现啊，你一定不能忽略自己的心，你要忽略自己心这个路是走不好的哈。你方发现神在里边哈，把那个来做。然后呢他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你要有疑心而穿的你也有罪，你要有疑心而去做的也有罪，你就觉得做这个事有可能得罪神，那你就不要做。 所以不穿红裤子是罪 的。没有没有，不穿红裤子不是得罪神，我是怕让人跌倒，你知道吗？另外我也自己呢也怕我自己跌倒，你知道吗？我当时大家眼光一看我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得住我也得要考虑。所以陈佩问我了一件事，他说你回中国会穿吗？我说那绝对不会的哈，那我们家里的话立马，我家里头那个哥哥姐姐什么都在那个东北呢，那一看了我他们不以为我疯了那才怪了呢。那不利于见到他们，带他们更加认识神哈。就是在教会里我也不能穿，那穿了让弟兄姐妹也觉得说这也会跌倒的哈。那 在家里穿， 特殊节日穿 Father's Day 你可以穿， 可以穿哈。你说的很有，我也正在找，或者我旅行的时候穿，你知道吗？度假的时候穿，我第一个想到是度假时候穿，因为呢反正没有人任何人可以跌倒，我也就死一把了，没有关系的。 或者家里穿， 家里穿， 家里穿， 放一件裤子在车里，下了车。 感谢主，我们中间有智慧的人很多，你发发现都帮我都可以尝试。 Jessica 过生日的时候。 哦，对啊，过生日穿哈、啊，我到波士顿去看他的时候穿，你看怎么说？我这个我一定做，这个、我一定做，你放心啊，这个、我一定做。啊，你别说我穿上了那个裤子型做的特别好。 你穿件没穿？我给我老公买过一条裤子。 他穿没穿？ 那年穿过一次，再也不穿。 真的奇怪了，他们买了三条裤子回来哈，我试完了以后都是男裤哈，不是女士的裤子哈。然后呢，那个我女儿没有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然后呢，但是我穿那个，连陈佩都说那个红色的真的型很不错的。但是我也理解哈，就是说，所以你老公穿一次已经是很爱你了，真的。 家里穿的。 是吧？真的。呀，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有勇敢的人，你知道吗？哈。然后呢，那个我穿了的话，那个陈贝没有你那么勇敢，他本来是坚决拦住我女儿买的，但是后来我女儿还是用自己的钱买了，所以我穿的话绝对是那个不过陈贝是同意的。那关键我这路上还得要进来，还要经过，还有好多人。他你们。 过生日 party 的时候 给 穿给 他。对对对，我一定的。我这两个我非常觉得有意义，真的是有智慧。一个是我女儿哈，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我会穿哈。另外一个是我到波士顿看她的时候我一定会穿。呀，真的是。好，咱们再往下说。他说，因为吃不是出于信因为他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会发现哈，神给我们极大的自由，但是呢我们自己呢里头有良心在限制我们。你的良心不是我的良心，但是我们的良心不能大于神。你不能说我的良心没关系所以我可以去淫乱，所以你不能说我的良心没有关系我去什么，我去杀人。你不能说我的良心没有关系哈，然后呢就是说去那个亵渎神，去拜偶像。因为什么？其实那是自欺。如果我们真信主，里头的灯一定点上了，你在做的时候你说你良心没受，你一定被受了那个，只是你怎么样。就像说有没有说，我们有说那个中国有一个叫那个话，就是说有人去偷铃铛叫掩耳盗铃，只是你把良心消灭了而已。你只是把那个东西就像灯点着了，你把灯盖上个黑布，然后说啥都没看见呢，啥都没看见，叫自欺。所以圣经用另外一句话叫做把良心，就叫什么，像烙铁烙。你这样做吗？你总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良心就怎么样，像死了一样没反应了。实际上来说你跟神的交流就断了。所以你知道多可怕，所以真的是这些事情，我们呢这些自由的事我们千万不要什么，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边。好了，我今天到这个地方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们 那这个犹太人不能吃猪肉，所以我们一定要禁止他，不能说 跟犹太人在一起的说，这个地方就是其实他最主要的背景，当初的时代还没有中国人美国人这么复杂，其实就两类人，一个是什么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在主内两个信主，犹太人他们信了主还好多人那个都是什么继续按照旧约的利未记来吃喝的，就是说严谨的犹太人。所以呢教会里头就有些外邦人就什么就出现两，你看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开始先读了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出了问题了。认为呢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都想让外邦人一信主都照他们这个方法吃喝，否则他们觉得他们不干净得罪神。然后呢还包括行割礼，然后呢但是呢外邦人呢也有一个，后来外邦人强大了的时候，罗马教会外邦人很多的哈，所以呢外邦人可能也就要求犹太人也跟他们一起吃猪肉，就有这种的哈。所以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教会历史上走到极端的时候，就出现什么犹太人要想信主就必须得变成外邦人，得放弃所有他们过去的习惯。 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段时间走到极端，走到这样主流，所以你就知道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哈。你看圣经都这样了，保罗在这个神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那时候还没出现这些事儿，很严重的时候就出了。所以我真的感谢神，我相信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因信称义，因信成义，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们怎么生活，神也告诉我们，我也愿我们在以后，我们以后的生活中也不出这一类问题呀。好了，我不知道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要不要再分一下小组祷告一下哈，然后呢分享祷告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了，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呢，好吗？那然后呢，但是呢请大家十点钟的时候一定有小孩的，一定呢即使你那小组没结束，一定去先把孩子接出来，认为儿童施工的那边真的是很辛苦哈，所以呢十点钟啊，你那小组没结束，你可以把孩子接完了再去那什么，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分组的话，那乐山老师带一组好不好？